俄罗斯罗斯托夫金热城金正斗研究协会近日发表声明，表示谴责联合国安理会炮制新的对朝制裁决议。声明说，联合国安理会的这次制裁决议是自称世界宪兵的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所炮制的，并指出帝国主义者企图削弱成生长期的朝鲜的威力，但是朝鲜人民将依靠一心团结来彻底粉碎他们的企图，坚决保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